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55集。沈觉扣着桌子沉吟，那个男人虽是夏侯炼的朋友，但屡次挑战他的底线，实在可恨。简直偷入沈府偷盗公文，不知是何目的。现在是多事之秋，他刚刚上台，根基未稳，清流虎视眈眈，太后也不是个好相与的女人，各方都盯着他的错处，稍不留意就被大做文章。他的信条向来是宁杀一万，不可错放一人，那个人留着终究是个隐患。沈觉略略抬眼，阴郁地说道， 不必留着了，杀了吧。 是， 贴刑官告退。沈觉拿起茶杯，用杯盖扶了扶茶沫子，忽地想起什么来，问道， 上回让你们去查上二郎的来历，可曾有结果？ 有个番子拱手道， 已经查过了，文书前几日递给您了，都主世毛应该是忘记瞧了，此人来历不甚分明，没有户籍，没有户体，只查出一年半前在台州参过军，半年前记得京，如今在云仙楼帮闲。对了，沙二郎不是他的真名，他在云仙楼叫夏侯老二，在台州用的名是沙二牛，不知道哪个才是真名。 瓷杯啪的一下落在地上，茶水溅了沈觉满身，大家都吓了一大跳。沈问行哎呦了一声， 哎呦，哎， 忙扯着袖子帮沈觉擦膝上的茶渍。沈觉挥开他，目眦欲裂地问道， 你再说一次，他叫什么？ 沈觉的脸色煞白，番子不知道哪句话冒犯到了沈觉，愣愣地开口， 夏侯。 他话还没说完，沈觉忽地站起来，一面快步往外走，一面叫道， 快快把铁刑叫回来。 众人得了令，也不问为什么，忙撒腿跑了。沈觉苍白着脸也往外赶，脑子像有阳光穿破云雾，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。上谐音上，是下的谐音下的反义，二郎老二，二牛，二是夏侯炼的排行，那个白痴就是夏侯炼，所以他会易容，所以他知道镜帖，所以他的眼睛那么熟悉。可他刚刚派的人去杀他，是他亲自下的令。沈觉肝肠欲裂，眼眶霎时间红了，他跑起来，耳畔风声呼呼作响，他身后赫赫扬扬拖了一长串的人全都跟着飞奔，口里直呼 都主。 他充耳不闻，过了镜中堂，又到小花亭，回廊曲曲折折，朱兰红柱重重叠叠，他头一回恨东厂衙门建得这样大，这样繁复。鬓发散了他无所谓，下台阶的时候没站稳，一咕噜滚了下去，他也不在乎。从地上爬起来，碧玺珠子印绶都噼里啪啦滚在地上，他没空回头捡，西兰衣袖脏了也没空管，只疯了一般往大牢奔。他很久没有这样不体面过，沉稳的沈觉，冷静的沈觉，运筹帷幄的沈觉，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是谢金兰，他要去找他等了十年，找了十年的书童夏侯炼。沈问行和一帮番子喘着粗气苦苦跟着，看见沈觉从台阶上摔下去都惊呆了，可沈觉立马又爬起来跑了。沈问行一边喊， 哎，都主，哎， 一边捡他落在地上的物事。司徒锦攒着眉头说， 哎，你别追了，你快去找太医过来，再备辆马车，等会儿都主说不准要带夏侯公子回府。 啊，夏侯公子？ 沈问行惊讶地瞪大眼睛， 快去。 司徒锦催促他，沈问行明白过来，连哦了好几声， 拢着碧玺珠子和印绶快步走了。沈珏还在跑，沿途没看到那个贴心官，他的心凉了半截。好不容易终于到了大牢，令人作呕的血腥味扑了过来，他闻不到似的抿着唇往里走。贴刑官和一干番子都处在一个牢房的门口，见他来了，纷纷瞎着腰过来问候。拦住了，还没动手，他的心稍稍定了。学生进了牢房，司徒锦也到了，把人赶走。有个衙役闷着脑袋，手里像揣着什么，司徒锦把人拉住，探入他的袖里，拽出一串红澄澄的星月菩提。司徒锦冷着脸将他交给番子们，转头进牢房。沈珏僵着腿走过去，地上扶着一个人影，脸朝下，乱发披散，两只手已经不能看了。原本骨节分明的手肿得像馒头，全是血，红的黑的粘在一起。他的心像被死死攥住似的，慌忙地把地上的人抱起来，语不成调地喊他： 夏侯炼！ 夏侯炼没有反应，眼睛闭着，嘴唇又干又白，裂得像板结的田地。才一个晚上加一个上午的功夫，东厂就把他折磨成这样。沈珏撕心的疼，不敢碰他的手，只搂着肩膀一叠声地喊他： 督主莫慌，萧沈公公已经去传太医了，您先把人抱出去吧。 对对，把人抱出去。 沈珏的神魂这才回了窝，再精干的人被当胸打着了软肋也无计可施，更何况是他自己把刀子扎在自己心口，恨没处恨，怨也没处怨，只能怪他自己。他把人打横抱起来，抱到厢房，放在雕花床上。早候在那儿的太医定睛瞧，告诉沈珏只是皮肉伤，没有伤到骨头，慢慢将养些时日就行了。说着给夏侯炼上了药，拿绷带包扎。沈珏还不放心，又问了好几遍，把该吃的补品都记下来才安心。夏侯炼睡在藕荷色的床幔里，沈珏令下人端来水，拧着帕子沾着水擦他脸上的污垢。白色苎麻褂子底下有若隐若现的伤疤。沈珏把褂子解开，他满身的伤痕映入眼帘，浅的淡的横亘在古铜色的胸腹肌肉上。这个男人的身体简直像被千刀万剐过，一身的皮肉几乎没有完好无损的。视线上移，右肩膀上有一道年岁久远的伤，缝过线，皮肤在伤痕处攥紧，微微下陷，像一条长长的沟壑。那是沈珏亲手缝的。名字可以改，脸可以换，可身体变不了。是他，真的是他，夏侯炼。沈珏的眼泪簌簌落下来，扭头看见床头搁的星月菩提，他把菩提子拿起来，一圈一圈绕上夏侯炼垂在身侧的手腕，暗红色的珠子莹润发亮，像一颗一颗红豆，盛着他数年来朝思夜想的思念和祈愿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